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度，适宜交通出行，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至西道口是车多的。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路段事故车辆呢移至了应急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在东南六环徐庄桥内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那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咱们在路上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因为现在啊马上要进入到，其实就是明天已经进入到叫做春运，就开始了 啊。对，正式开始了。 对 对，春运的高峰期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路上您有哪些记忆。比如说每年春运，您春节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就开车回家也好、 啊、 然后坐火车回家也好、 哦、 坐飞机回家也好，就是春运路上的那些记忆啊。 是。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有哪些发生过哪些故事，您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说一说春运路上的故事， 就好玩的一些事儿、 嗯， 尴尬的一些事儿， 对 吧？ 对， 包括您跟几个朋友在路上有没有一些这个经历发生？ 哎， 包括去程，还包括回程啊。 对， 回程也属于春运啊， 对，也属于在路上啊。好， 大家都得记好了， 解释 回忆回忆是吧？ 太有智商了啊！ 那当然了， 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当然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像高磊 啊， 高磊春运，哦，对， 我也得运一下。 哦， 得把我自己打个包，然后给折腾出去。 对， 不过但是近几年的事儿，小时候倒没这么折腾过。 哎呀，没有没有，磊磊这个每年春节都是 啊 去国外各个地方 就巡视一下 哦、啊，看看这个全球华人过得怎么样？ 对对对对，普天同庆啊！ 啊，好好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您有什么样子的春运故事？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七环将于今年六月底主路贯通了。 哦、嗯。还有去年317新政以来呢，北京市注销关闭关停的中介机构累计已经达到了1000多家。 另外咱来聊一聊古装剧风潮真的是进入拐点严冬了吗？ 还有主力电商快递春节不打烊，然后呢部分快递企业加收10元服务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再来看一看这个，先来看一看交通方面啊。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七环， 大七环终于要贯通了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你起调干嘛那么高啊？我想跟着唱，我都唱不上去。关键是 嗓子发炎了，我跟你讲，一不小心起高了。这就是说北京七环啊，那将于今年六月底主路贯通，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工程起点，为北京市大兴区彩玉镇南侧世界与河北省廊坊市段的这个规划线是相连接的。 嗯， 那经大兴区彩玉镇、通州区余家坞镇，还有永乐店镇。郭县镇终点为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东侧世界。首都环线高速路修建的意义主要是为了缓解北京市六环路货车的通行压力，计划这条路全面运营是于今年的6月30号。 哇，这七环一通了以后，咱们去旁边的、咱们附近的京津冀其他地区更加方便了、一站直达。你说想去哪儿吧、 你没听说上面全是大货车啊？ 六环我也走过呀，对不对？ 五环我也走过呀， 给咱们小轿车也争口气， 哎， 对不对？ 好， 没人去我去 啊、你去去去。 好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 嗯， 市住建委主任徐建云近日透露呢，去年317新政以来，本市注销、关闭、关停的中介机构累计已经达到了1000多家。今年呢，将继续保持对中介执法的高压态势，对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建立信用档案。2018年，本市将坚决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坚持调控不动摇，采取持续的保持调控的定力，那么全力以赴保持住住房的市场平稳运行。一方面呢，要让2017年已经出让的土地尽快的形成供应，同时呢配合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完成今年的住房供地计划。第二方面呢，就是落实住房租赁管理办法，提供新的租赁住房，规范租赁关系，以及把租赁监管平台做好，落实租赁的赋权，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 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来京城气温持续走低，为了应对强降温天气，那京能北京热力加强寒流周生产运行保障，确保居民室温达标。截至昨天中午，北京热力四座尖峰供热厂已经开启大型尖峰锅炉17台，按照满负荷运行方式为市政热网提供热量啊。 我告诉你，这个我有话可说哈、就是上个星期日的时候，我们家冷的哟。 哦， 就原来吧，我们家热的大概得24-25度，穿着小背心都出汗，你知道吗？到了上周日的时候，突然冷下来了。我们一看，室温已经降到18-19度了，临界点。国家标准不是18度吗？ 是吧？ 啊，然后我们就打了个电话说：“哎呦，您给我们调高点吧，您多供点暖。” 哎呀， 好嘛！你记不记得？ 嗯， 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没睡好。 哦， 原因就是因为前天夜里我们家那个暖气突然热了。 哦， 烧的我满头大汗。我跟我媳妇我们俩起来就调那个暖气。 人家热力部门的人是不是？你看你多难伺候啊，低了不行，高了不行，你要多少度啊？要不然给你自己的阀门自己调， 22-23度，要不然你量好了再供应。 但是这个肯定，我告诉大家，因为比如说一两度的这个温度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它不可能准确到达说，哎，我能测定到到达你这户是多少温度， 啊、对， 多少温度，对吧？啊， 是是。 所以大家这个积极自己也克服一下，像磊磊，你像27、8度，开开窗户嘛， 是是， 对对，是不是？ 是是是是，开 或者那 盖着羽绒被，开着窗户睡。哎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有了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那昨天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情况。这个标准呢，涵盖了高校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别，587个本科专业，将推动我国高校本科教学从教的好向学的好转变。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啊，针对引发关注的降速门风波，苹果公司呢此前宣布将多款 iPhone 的更换电池价格从608元降到了218元、降了390元、目前的苹果官方维修点已经提供上述优惠价更换电池服务、那么到2018年12月底都是有效的。苹果客服人员还表示，全国范围内苹果官方维修点呢可以提供免费检测，同时换电池的时候不会给用户强制升级系统。北京零售店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咨询的时候也表示，目前呢可以通过预约之后前往门店花218块钱更换电池，现场如果有电池现货而且人手足够的情况下，当天就能换得了。 哎呀，说句实话呀， 你这手机咋了？ 这某水果手机啊，我昨天还摔了它一次， 我看见了， 对对对， 怒摔是、 对，怒摔这个水果啊，我跟你说，真是受不了了，我跟你讲。哎呀，就是天天让你升级，不升级就各种有问题，然后呢升完级以后就变慢。然后还有一次我曾经经历过啊、就是这水果手机的客服直接挂我电话。 啊， 对。 这太不礼貌了吧。 对，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我朋友有一辆了啊、有一部 6SP 的手机，那、是好像去年吧，什么时候，前年的。然后呢当时这个他不是电池老到冬天就唰就没了。 就没了。 唰就没了嘛、我就打电话问他，就我说这个电池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啊，这个电池到了冬天就是这样。啊，电池到了冬天就是这样。我说那有什么办法，或者是你能那个，电池现在到了冬天就是这样，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又再继续追问的时候，估计他也烦了，然后咔嚓就给我挂了。 这个 当时我其实我到现在我都在思考，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他真给你挂了，你就只能自己感生气吗？ 你这不向我有关部门投诉他呀，或者向苹果总部投诉他呀。 但是你说又占很多时间，其实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很生气啊！ 确实是。 对， 不过现在想出这招吧，也是没招的招。然后我就之前听我们有朋友说，有朋友已经去了，去换去了。然后最后呢，说换完了以后，哎，先生您需要交218。218，不应该你们自己掏吗？ 不，这给钱我们可以是给钱的，但是你得把这个东西解决了，你不能使暗招，是吧？ 就是 老给我们弄着，越升级越慢，这行不行吗？ 行，咱不说这不开心的事了， 好了， 说说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说说大家回家路上的一些这个故事吧。啊，当然我们得看一下神珠说了，神珠说我是北京人啊，我呢这个怎么说呢？啊，我的春运路上呢，就是北京三环路上去二环的奶奶家啊，路上是车少人少，一个字儿爽。 哎呀，那叫快呀！ 过年期间的北京城、那确实是快啊， 超快感啊！ 跟着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互动啊。当然很多朋友在提醒我刚才说错了一个地方。 啥呀？ 通州那个叫火线 呀、啊、 火。 那你刚才念的是、 那个、三点水一个锅、 哦、不念锅线。 哎，那你刚才为什么念锅线呢？ 啊，是我念的吗？ 好像是你念的。 你真会找 辙。不能这样 行，我认识，是我大帅念的。 火线， 谢谢啊，谢谢 大家的提醒。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春运路上的一些故事啊。藏玉雪莲说了，我呢在济南工作，爸妈在燕郊，现在呢也嫁到济南了。 哦， 等会儿，我在济南工作，爸妈在燕郊，现在也嫁到济南了。哦， 就是 他嫁到济南了啊。 啊，对。 说有一次呢，我和老公开车回爸妈家，在高速上堵车，走了近10个小时。 哦呦呦呦呦！ 我这叫把我俩给饿的呀，别的没感觉，就是饿呀。老公开车也是累够呛，从北京，其实 到 济南，到济南其实不远的， 5-6个小时。 没有，5-6个小时都能开到青岛了 啊？那么快呀？ 对，因为高铁从北京到济南也就1.5个小时。 这么快啊？ 对，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啊、哦、我感觉你看就感觉这一个省的就觉得离得近、哦、其实 不 是的， 不是这样的。 济南好像离北京更近一些。 我们去潍坊粉是3个小时。 你开车啊？不， 他坐高铁。 坐高铁，对。 然后从潍坊下一站就是青岛。 潍坊下一站 大站， 大站的话就 是 青岛。 青岛啊、对 、所以真是啊，这个开车有的时候说过年要不要开车啊？是高速都免费，嗯，免费上去吃方便面。 要这么整的天儿，您还是选择飞机或者是高铁吧。 哎， 我们再来看 Martin 啊，就说了有一次哈，这个在高铁，有一个男生带他的女朋友第一次回家过年， 哎呦， 哎，我就看见现场啊，这男生就向这个女孩求婚了，哎呦，而且求婚成功了，真是幸福，祝福他们长长久久。 这个男孩就聪明， 为什么呢？ 他选择的时候是什么？这个女孩跟他回家过年的时候求婚， 嗯， 是不是？肯定不会被拒绝呀， 因为去不了别的地儿啊。 对呀、啊，你都这女孩已经准备跟他回家过年了，你说你这时候再不答应，是不是？就中转票你就可以直接下去了， 对呀、 啊、 你说你这时候不答应，你回家怎么吃这顿团圆饭？ 哎，所以你看人家这个聪明啊。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像 H 说了，这个他们家楼下好繁华，我们看一下后啊，这叫一个堵啊。这天还是很冷，很多人还是喜欢可能开车出来，所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开车避让啊。 对，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在这个高铁上看见有一对小青年，男孩向女孩求婚成功了、 哦、 这儿啊也有这个吵架的，并不是都是幸福的、 啊、嗯， 臂力千仞就说了，上大学呢我那时候在福州， 嗯， 春节火车回家呀要坐一天一夜呢。有一次晚上、 嗯、 哎呦，就我们那车厢里面有一对小情侣就吵架，哎呦呵，吵得我们一宿都没睡觉，吵了一晚上呢。 吵了一晚上 啊， 哎， 你说这太不道德了，你们俩吵架你们出去吵啊。 嗯，我买的是里边的座出去冷是吧？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在春运路上的那些故事啊、嗯、您有什么样子的难忘的春运的故事， 一些经历， 路上的经历、 哎、 所见所闻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文化热点的消息啊。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们还说了，说今年的这个电视剧市场、嗯、开年大剧好像开年剧都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和争议，或者甚至是话题， 就没什么反响 啊、 嗯、花了钱不见身儿。 哎，对，那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些古装剧吧。 啊， 原定跨年播出的《如懿传》和应该叫如懿传还是如懿传、啊、 姨 啊， 二姨的姨 啊，如懿传和迎天下先后宣布延期播出，延续了3年多的古装剧热潮就这样进入到了拐点期了吗？啊，已经3年了。嗯、 对呀、啊， 确实是。现在，哎呀，昨天晚上这某卫视开播了一个电视剧、啊， 啥呀？ 妈呀，就那个演技呀、啊，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吐槽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哥哥？如果有这样的哥哥，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玉皇大帝，一定是抢了玉皇大帝的老公。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你这个笨妹妹，玉皇大帝只可能有老婆。” 哎呀， 我当时看的我， 谁家要有这么一对儿女，也真是哎呀。 这个 真是挠头的一件事儿。 妈妈，你应该去看一看哈。 那对，分别刚才我们提到的长达99集的《如懿传》和76集的《迎天下》来说，怎么现在电视剧越拍越长啊？妈呀！ 哇，99、76啊！ 对呀，如果能够在年底紧张的档期里挤出一张合理的排播表，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嗯，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颁布的限古令规定，每家卫视每年最多播出110集古装剧。你听听啊，这样的话呢，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如懿传》的排播呢，只能是跨年用上2017年和2018年两年古装剧额度的方式，才能保证在2018年春节档如约播出。它99集就占了、 哦、就还这剩下的那个只能买 11集， 什么 就剩11集了呀、 哦、对对对对对，11集 啊。 然后 要不然咱俩演一个、 拍一部短的11集的剧， 对对对对对， 卖给这个哪个卫视？ 浙江卫视、 浙江卫视啊。好，嗯，那相对于紧缺的卫视黄金档排出播出排期啊，面临的却是年年富裕的古装剧市场。据统计，各大卫视黄金档加起来一年最多可以播出4500集这个古装剧，但截止到2017年11月中旬，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子政务平台备案公示的古装剧一共有190部，多达8623集啊。 哦，是的，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嗯、一方面是紧张的卫视黄金时段配额，一方面则是越拍越长的古装剧、嗯、相对于其他剧种啊，明显更费钱的古装剧常常需要拉长集数来收回成本、嗯、毕竟制片方卖剧依然是靠按集一集在卖、 嗯、 对吧、 嗯嗯、那另外呢，这次迎天下临时撤档是该剧涉及的历史内容有关啊。据了解说，这部剧呢讲述了中国最早的女性企业家秦朝寡妇巴青的传奇故事、 嗯、 对这位主角有一定的演绎，但是喜爱秦朝历史的，对喜爱秦朝历史的粉丝来说，这种演绎可能无法接受。 对，咱们演绎也要想方设法的去忠实于原著和历史、那么影视剧创作和历史之间始终存在两难，太严肃了吧，可能这个可看性就不足，太娱乐了吧，又失掉了历史的厚重感，制片方必须拿捏好这个中间值，才能让拍出来的作品呢既符合电视台需求又保持内容扎实、 嗯、 这难度其实不小，拿捏不好、啊、就容易出问题了。 对，另外呢，过去两年古装剧盛行用这个流量演员加大 IP 的模式， 嗯， 只需要靠小鲜肉和小鲜花的脸蛋就可以迅速圈钱、 嗯、 但是在今年的播出环境下呢，这种模式已经明显愈隆，观众的审美水准在提升，只有精品才有市场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春节期间快递这件事儿哈，主力电商快递春节不打烊、嗯、那么春节期间呢，不少市民仍然有网上购物的需求，你说这哎呀，平时您就忙也就得了，春节期间您还不打打麻将，还非买快递，平日里便捷的 我买麻将啊， 买麻将。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买了一副、啊、 是吧， 真的，我准备背走的、我 好， 平日里便捷的快递服务能否正常保障？根据了解呢，像天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将在春节期间正常服务，那么顺丰 EMS 圆通运达百世汇通等快递公司呢也都表示不停业啊。不过呢，由于人力物力比平时呢更加紧张，部分快递公司将每单多收您10块钱的服务费、 嗯、 快递也将不再保证一定会在比如说第二天送达一类的时效性了。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根据此前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指南、 嗯、 快递企业旺季不得擅自停收或停投快件、 哦、 如上调资费需要向社会提前公示，那各大电商平台为了保证消费者春节期间的购物体验呢，也纷纷加大了物流方面的投入啊。 是，相比往年呢，今年春节期间消费者呢还可以感受到更多新零售的物流体验，比如说盒马鲜生30分钟送达，天猫超市生鲜 一小时送达，绝非广告啊，后边还有呢，天猫旗舰店门店发货两小时送达等及时的物流服务、嗯、那么此外呢，多点平台的物流服务也将正常运转、 嗯、 市民呢可以在线下单购买附近物美超市的商品了。 哎、啊、哦，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啊越来越不用出门了哈。 这 所以过年为什么人家以前叫过年胖三斤、啊、现在得胖十斤，因为现在买东西都懒得走了、啊、 对呀，您就知道吃了，这哪成啊。 对，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还是聊聊您春运的那些事儿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今天早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的那些春运路上的故事啊。 是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这个 Eva 说了，哎呦，我是北京的 哦， 今年刚结婚， 是吧？新婚快乐呀！ 准备第一次跟老公回老家过年 哦， 很忐忑。哎呀，第一次要经历春运了。 嗯， 其实你要经历的不光是春运， 还有婆婆那一关的。 对对，就是这个婆婆其实肯定是之前都有接触过、嗯、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去回到她的老家去过年，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在一个地方生活惯了以后，你一定要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风俗习惯不一 样。其实这个呢就需要你做出一些牺牲和 妥协 、 嗯、 你不能说到了那以后就各种挑刺儿、嗯、 啊 说这个地方怎么能这样呢、 啊、这东西怎么那么难吃啊， 对， 怎么、 这个、 你怎么过年吃这些呀、 啊、这个怎么这么冷啊或者怎么着，然后一会儿怎么这么热呀，是吧，这个 怎么跟我们家这位说谁呢你 你刚听出来啊哎，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就是其实这个过程、 啊、 这几天你有一时候想想一年你可能也回不去几次， 对呀、啊、 就是奉献一下 忍 一 忍 啊，夫妻关系会更和谐。 婆婆您真好， 哎好， 您做什么都特别好、 哎、 行了 好、啊、哎，琪琪还有小镇青年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说一说这个好人好报吧。 啊 啊！马上过广告 了。对对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啊！春运回家的那些事儿，北京文艺广播啊！ 嗯、 好，稍事休息。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想。上汽大众400820-1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舱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双福，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40.29 美元之后是震荡下行，最低至每盎司 1334.31 美元之后反弹，晚间金价扩大涨幅至每盎司 1348.78 美元之后回落，最终是收于每盎司 1338.38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338.2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白，70.97 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我这两天嗓子肿了。 哎呀， 而且不是，我发现高磊啊，这个还真是不是你家天气热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也是一宿一宿的，我觉得干冒汗。 哦，那就是大家今天感觉都一样，就是昨天晚上暖气都烧得比较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说的那十几个尖峰锅炉开始烧了以后的感觉，也是冒汗。 教你一招，我们喝白茶， 嗓子都已经开始发炎，都已经肿了。所以你们听我今天早上说话，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更好听了，你不觉得吗？比你平时说话好听多了。 哦，原来说好听的人都是因为 嗓子 肿大。 哎，真是，其实有的时候感冒了以后那个声音就更富有磁性。这你应该知道吧。 还是不要了。来，他咽唾沫疼。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聊一聊春运路上的那些故事，那些记忆，好不好？ 好好好， 看一下。当然我们在这个说之前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条这个其他的消息，他跟我们报告一个消息。 我们也说一说吧。 哎，他说高磊大帅好久不见啊，说一个题外话。一个月没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辞职了。 哦， 刚刚从大学毕业这两年啊，算是从迷茫到有一点清晰，运气算不错的。从小公司到全国知名的大企业，据说新公司工作强度特别大，说实话有点慌啊，怎么办？希望自己在世界上有一个转折点，加油吧， 加油加油。 其实你已经想好了怎么办， 对， 后面你已经在给自己鼓励加油 啊。 但是我想说，就是因为就是面对未知，我们都会有一些心里一些忐忑发慌， 是 啊，觉得不知道前途未卜那种感觉。但是还好你年轻， 你一定要坚定你的信念， 对， 不忘你的初心。 你想现在、 啊、 你让高磊有这份心，他已经没有了， 没有那个，不是我有心无力呀、啊，我 他没胆了，你知道吗？他都，你让他现在就天天光想着退休了，你知道吗？ 我都吓破胆了。 所以加油啊，加油，小伙 加油！咦，我觉得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对对对对对， 人又长得那么好看。 哎，来来来。还有莫诺爸就说了 啊，这个我呢是出租车司机，每到过春节载着回家的人，那都是一路狂奔。 哎呦，您注意安全！ 哎呀，早点送到车站、机场，好让他们心里踏实点。 谢谢谢 谢您，谢 谢莫诺爸，谢谢谢谢。 当然真的是这个尤其是碰到有一些人 啊， 我们说春运的路上，害怕碰到哪一种？比如说七点的飞机 啊， 哈，早上六点开始打车。 我告诉你，那个上次我有一次去哪儿啊？我忘了去外地某个地方，我就不说哪个地儿、哦。然后呢，我就跟人家有一个顺风车拼车。 哎呦，拼车，您都这家产了，您还拼车、啊？ 不是，人家跟我本来说要打个专车，人家说你傻呀，100多块钱拼车才30多块钱。 哦、 我试了，哎呦，还真30多、 哎。 但是那姑娘、她比我还要再早将近40分钟的飞机，我是 T1，她是 T3、 嗯。 结果我们先接的我到了她那儿，她还没下班到家呢。真的是踩着点上的车，踩着点进的机场。我不知道他最后飞得了，因为我看他还拿了一大箱子、 哦、 虽然是国内的航班，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提前40分钟吧， 就不再那个捡了吧。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卡着点进去的40分钟、 哦哎、 但是你说哎呦，他怎么那么稳、 真是啊， 在车上还跟他老公还男朋友，他老公好像在家还喝了点酒等他回来，这俩人、 哎呦， 这心大 啊， 啊， 四川姑娘，四川姑娘心大。 慢啊，性子慢。还有娜娜问我们是在这里互动吗？还有很多新朋友，苗某人啊等等的，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啊，您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您那儿还有没有？ 有。这北北就说了。有一年啊，我去三亚过年，这应该是也赶上春运了哈。结果呢，到了北京机场，我把行李箱给丢了。到了三亚，我就穿着冬天的衣服去买夏天的衣服，因为三亚热嘛。 对对对， 准备回北京的时候呢， 今年三亚可不热，听说广州那边都结冰凌了。广西那边是吧？好像 广西，但是三亚应该还可以啊。准备回北京的时候呢，航空公司就给我打电话说：“哎，先生，您这行李箱找到了，已经把您的行李箱啊，我们都特意给您运到了。”三亚的凤凰机场， 哎呦，好好。 结果呢，我又拖着还一天都没有打开的行李箱，又飞回了北京。 就合着你那个当时打包去的那个什么都没用， 对， 现场就全现买的 啊，是是什么样又拖回来了。 其实，那么从这个角度可以看，我们以后出去不用带那么多行李， 拉动内需嘛。 哎，好，来看一下。小皮皮说了啊，帅磊好久不见，我是北京人 啊， 还真没有春运的概念。 嗯， 不过我先生是昆明人，我第一次去昆明的时候，飞机落地是夜里，下雨，第二天早上起来，空气清新，天气超好，温度适宜，去翠湖逛逛，年前人还不多，海鸥到处都是，那感觉超好，每年回去我都将度假了。 哎呦， 你看这媳妇儿是吧？这个。要不 心态好，就当时度假，你想昆明那边那个大公园，天天去喂那红嘴鸥，当然爽了。 哎呦，磊哥一看你也去过， 我去过好几次呢，冬天的时候可舒服了。 磊哥，你怎么去这么多地方 啊？ 你哪那么多假期？ 这我都快退休的岁数了，你还不能允许我多去几个地儿？你也太横了吧你！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机器人，我们看到您了 啊！ 这个一起来说一说我今天的互动话题。春运途中的那些故事，甭管您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开车回家，路上有遇到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事儿，您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不好？ 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说，就是，我看一下啊，先来说一说中国短道速滑队上海誓师啊。 好，中国滑冰协会呢日前对外公布，中国国家短道速滑队在上海举行了誓师会，全队目前状态相当不错，队伍呢将于明天直接从上海奔赴韩国，全力冲刺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佳绩。那么中国短道速滑队无疑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冲金的重点队伍，全队一直是在上海备战冬奥会，进行了队内的对抗赛，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已经是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那么索契冬奥会的冠军周洋就表示，目前的队内氛围特别好，训练中团结，那么作为老队员，他将在集体当中带好，做好这个带头作用，将尽全力帮助其他队员在心态上做得更好，同时他也表示会化解自己三连冠的压力。那么男队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武大靖就说啊，这最后一个月是痛并快乐的，目前队伍的状态心态一致，目标一致，所以呢队内训练状态和氛围都特别好，我现在心理状态也特别平和，希望能够在今年有所突破。 好，再来关注一位啊，是金博洋，我们昨天也介绍了， 是是是， 平昌冬奥会之前最后一站花样滑冰大赛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这个在上周末啊，在台北落幕了。那中国男单名将金博洋在自由滑比赛当中是完美夺冠， 夺冠了， 这也是中国花滑选手在平昌冬奥会前最好的一次亮剑呀。 真的是，我估计就是在最后那个自由滑的过程当中，没准都跳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四周跳。 哦、你说的那个、哦， 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前面一个，后边一个， 前滚翻后空翻是吧？啊、哦，好，这个他呢是全场零失误， 对， 个人最好成绩300.95分， 哇， 战胜日本名将宇野昌磨， 羽生结弦啊，哦不不不， 宇野昌磨、 哦、对对、 啊，还有。金博洋以不可阻挡的优势夺得了职业生涯首个四大洲 赛的冠军。然后呢，在距离平昌冬奥会不到两周之际，这个胜利对于金博洋来说是伤愈归来最大的鼓励和肯定。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小伙加油加油啊，小伙啊加油加油！ 哎，那另外再来说其他几个这个消息啊，还是一个好消息。2018年的 BWF 印尼大师赛混双决赛，6号种子郑思维和黄雅琼2-0横扫头号种子本土选手这个叫阿马德纳希尔，赢得两人组合来的第四冠，是本赛季国家的羽毛球队的第一个冠军。 哦，对，我刚想问你是哪个球类， 国羽第一冠啊， 国羽第一冠，哎呦厉害了，好久都闹了冠军荒了，就从去年开始。 也是啊， 没什么冠军， 都长草了。 对对，就决赛都进不了，你说说，让人担心呐、啊。不过看到小将有表现好的，也不错了。 哎呀，这说的这么语重心长啊，好像感觉国羽是你带的一样。哎， 不敢不敢。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是国人的期盼啊。 是。 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篮球方面的消息啊。在昨天晚上 CBA 常规赛第33轮，也就是中职篮。这个比赛的第33轮啊，广东队主场是112-108战胜了咱们的北京北控队。 哦， 然后呢，当然要说的是，这个本场比赛可能是赵睿跟马布里的最后一次对位。那赵睿呢，在微博上向马布里表达了敬意，而马布里也回复他说，这个好好训练，你还可以继续提升。比赛里你打得很好，保养好身体。专注于让自己每天都有进步，哎呦，这种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 真是英雄惺惺相惜啊！老马也不容易， 哎，对啊。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足球方面的消息，因为昨天下午呢进行了两场亚冠资格赛的这个比赛啊。 哦， 然后呢，咱们出场的是有两支队伍，一是天津权健，另外一支呢就是上海上港。那么这两支球队都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杀入到了亚冠的正赛当中。 哦， 所以在春节期间将会有中国的4支球队参与到亚冠的比拼当中，希望 太厉害了， 给春节的中国球迷们带点礼物。 亚冠就是亚洲足球， 亚洲足球就是俱乐部冠军比赛，对对对对， 哦， 它是指的俱乐部之间的一个比赛。 哎，这是郝海东吗？ 这是于海，好吧？ 上汽明什么？ 郝 海东长得太像了。 于海，你这样说他。他会不高兴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 这就是春运的那些事儿。 轻轻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意守护你，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宠你来你在乎你，都是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像这个飞野、发野，还有郭，刘，田径悠长，这个都问我们啊，在哪互动？没错，就是在这里互动，您就可以直接发文字了，啊， 对， 就跟朋友聊天是一样的， 是是是， 发文字过来。然后呢，机器人说我是小学生，我还没有遇到奇怪的事儿。哦，对对对， 他们放假了， 很多那个学生朋友都放假了， 对，中小学已经是放假了。 哎，那你跟我们说一说春节假期你有什么样子的记忆？ 对，往年的。比如说，哎，你去年压岁钱你收了多少？你今年花了多少？你存了多少？你现在干嘛呢？ 真幼稚，你这个人真幼稚。 我就惦记钱。 我是小学生了，我们都不聊钱的事情了。 那你们聊什么？ 钱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 天哟，您是马云吧？您这是，哎，看看。 说一说，小学生朋友们啊，可以聊一聊，就是春节假期，你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啊？ 好，看看莹莹说吧。有一年春运，我们4个小伙伴，俩人呢准备坐汽车。俩人呢买了火车票， 坐汽车的呢头一天晚上出发，结果呢到站哎没买到这个汽车票，在汽车站附近就住了一宿，第二天的一大早起来呢再去汽车站排队买票，碰到了坐火车的两个小伙伴，那结果四个人一脸就懵了，结果就笑趴了，原来呢他俩是坐火车去错了车站，改签来不及又跑来坐汽车。 所以啊，我们再次验证了一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知道吗？ 结果这四个人都够懵的。 哎，好家伙，还有志明，我们也看到您了啊！不要刷屏，这个大家其实就是加上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后呢，很简单，就是它底下有一个发文字的那个嘛，就跟朋友聊天一样，您直接发就行啊。唐耀松说了，我是08年春运在火车上认识了我老。 哎呦！ 我天哪，然后我们那年都17岁， 天哪， 十年后我们的孩子3岁半了， 那就是现在27了，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扯啊， 就是童话般的故事嘛。 哎呦，那还真是，你想想 在火车上认识，然后关键是两个人还能谈到一块儿去。 我告诉你，那时候啊，春运的运力可能还不及现在，那为什么能够搭上签呢？我怀疑啊，可能就是因为太挤，都没有地儿坐，你知道吧？就只能都站着，然后聊着天就跟地铁似的，你知道吗？然后就聊了一路。 明白。而且尤其是有的时候挤得太挤了，那个时候，而且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火车慢。你可能你跑个地方就得6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 对， 那闲着没事你就跟旁边人聊吧。 对呀，打打三尖儿。 不要打牌，我都从来不跟别人打，因为我觉得有 影响别人。 一是影响别人，另外一个你跟人打，你知道人家是干嘛跟你打，对吧？所以呢，就是这种玩牌或者什么，我觉得 聊天 还可以， 挺好挺好。 对，我也曾经跟很多这个姑娘都在火车上聊过啊。然后呢给他们一些教育， 现在 防社会上的坏人， 对，三防也防你，是吧？ 没有我 防土防盗防大帅，是吧？ 对，其实所以那个时候火车慢的时候也有一种慢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想08年也没有什么 3G 4G、对吧？ 哎，没有， 没有 pad， 没有网， 对对 对 都没有，只能聊天。你说现在咱们还能玩看手机看电脑什么的， 是，其实这个真不太好。大家到了火车上就把网关掉了，把手机关掉了。 要不然你说以后这样，火车呀，什么公交，还有那个飞机，直接把那个网，它有一个发射器给它断了。 人家现在正在努力积极的开通各种，觉得各种创新都是，比如说火车通 WiFi， 海航 通 WiFi， 工行刚开了这个 WiFi 是吧？然后我就让断了，哎呦，不合适， 合着要给人断了。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这个。您在春运路上的各种各样子的故事。 好，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礼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我必须先说一句， 你说什么？ 唐小僧说了，高雷你厉害呀，就是太挤，15个小时呢，一直挤在一起。 我也必须要说一句，就是有一位叫娜娜的说，每天上下班听我们的节目，很喜欢，路上时间过得嗖快，现在到了公司了，我舍不得下车，我再听10分钟，我再去打卡。 哎呦，谢谢娜娜， 太感动了。再过10分钟，宝贝儿就32了，你有可能迟到了。 哎，娜娜有男朋友了？ 哎呦，人家你看，应该是结婚照，或结婚旅行照。哟，真美！ 我告诉你，娜娜，我保证，我们俩比你老公帅。 我真不敢保证，我看人她老公最起码身高1.85米左右。 我天， 你看 你这都能，他俩坐着你都能看出来，你什么眼神啊？ 就看上半身的长度。上半身乘以2，他那 万一人家上半身 一会儿，她老公发微信过来了，你以为我是上下等高线是吧？啊，来看一下啊，说一说新闻啊，说一组这个实用的资讯啊，告诉大家。 来，随着狗年春节的临近，春晚话题越来越热。早前的春晚筹备期间，就有消息称，王菲、那英时隔20年之后将再次携手上春晚，重现当年红极一时的《相约酒吧》。 相约酒吧。相约酒吧，相约在三里屯的 酒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去过三里屯酒吧？都被你干出来了。甚至呢，爆出两人将演唱的是根据《相约1998》原曲调重新填词的《相约2018》。 哎呦， 那么近日呢，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当中回顾了《相约1998》，称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相约1998》成为那一年最为经典的表演。一个如高山般气势沉稳，一个似流水般温柔清澈，两相交织就成就了这个值得被细细品味的经典表演。 嗯， 最终让《相约1998》不只是停留在1998年，这也让很多人认为这是来自于官方的证据，证明王菲和那英真的要再度携手上春晚。 哦，我主要关注的是刚才那两个形容词，一个如高山般气势沉稳， 是那英。 哦，一个如流水般温柔清澈， 是王菲。 好，那除了王菲跟那英呢，其他将大年三十登上春晚的演员也陆续曝光。早前呢，周杰伦被曝再次登上春晚，随后他的妻子昆凌正是一家人呢将在北京过春节。 那就真是了， 那有可能了 啊。随后呢，媒体报道成龙也将五度登台，携手群星合唱歌曲《中国》。成龙分别于1993年、2005年、2014年、2017年4年参加央视春晚，其中2005年一首《男儿当自强》更是火遍大江南北。来， 来， 高磊 啊， 好气，那是黄飞鸿。 对，我就觉得有点心虚嘛，你唱着 唱来两句。 男儿当自强，不对， 做个好汉子， 那是刘德华。你一说张嘴我就知道，男儿当自强怎么唱？ 好了。 咱先回忆着，我们先来了解着其他消息哈。春晚导演的杨东升就说了，要想上春晚，无论是唱法还是表演形式，都需要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耳目一新。比如说往年春晚的节目《蝶恋花》《千手观音》《俏夕阳》等等啊，都能够让老百姓的眼前一亮。那么今年的央视春晚，无论语言节目还是歌舞节目，都是围绕着创新来创作。杨导就说了，希望2018年狗年春晚能做一个三好学生，也就是什么呢？好看、好听、好笑，让老百姓过个高高兴兴的大年。 嗯，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曾经在热播大剧《渴望》当中演唱插曲《每一次》的歌手张洪生，已经淡出歌坛多年啊。其实可能提到《渴望》，每个人都会想到那个谁的那首，来，王阿敏的，还是那个谁的那首？ 有过多少往事，就仿佛就在昨天。你这歌又起那么低干嘛呀？这是 暴露年龄了。然后呢，其实好像很少人会记得这个歌吧？ 我都不记得。 每一次， 嗯， 他说这个张洪生已经淡出歌坛多年啊，经营餐饮，当年曾经荣获观众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歌星和中国十年歌坛成就奖，如今他要重归歌坛。 哦， 哇，我们一起期待一下，2月3号将在天津的举办声势再起的新春演唱会。那这次复出歌坛，张洪生将要演唱20首歌曲，其中60%是自己原创，40%呢是老歌翻唱。 嗯，老将加油，好吧。我们再简单的关注一下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创作的老舍话剧《希望长安》将再度亮相小剧场，以幽默诙谐、热辣风趣的舞台演绎，审视当下社会当中关于人性、欲望、利益、职责的核心命题演出。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非常有意思。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那个旅行青蛙嘛， 啊， 跟大家说它已经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而且只是在那个 App Store 上啊，下载的这个量已经超过1000万。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玩家占95%，日本本土玩家只有2%，美国是1%。然后呢，对于中国用户这种压倒性的数量，出品方就是日本的这个出品方感到很迷惑，但是呢同时也感到很开心 啊，好玩嘛， 哎， 对吧， 好吧， 好了， 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春运途中都有哪些故事， 我们俩继续送您回家。 我走在清晨6点无人地界，带着一身疲倦，昨夜的长长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头发手中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 哎呀，这歌又暴露年龄了啊！然后那个 Emily 还说了，说那个昨天女儿参加跆拳道寒假集训，来了个旋风踢， 哇，好厉害！ 结果把脚腓骨就给踢骨折了。 哎呦， 关键是我还报了2月5号埃及8日游，我正经纠结怎么带她去，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旅行啊！她正在听你们的节目，快安慰安慰她吧！呀，姑娘，没关系啊，其实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去旅行，你看你都记不住了吧？但是我相信你这次旅行你一定能够记得住。哎，当然如果不管是去成还是去不成，埃及都在那里，咱们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觉得哎呀我特别想去，我能坚持，我能克服，那你就去。如果真的觉得哎呦走路都费劲，然后呢你要心疼一下爸爸妈妈带着你是不是费劲呢？ 对， 如果带着你很费劲的话，那你就告诉他下一次我们去更好的地方， 我带着爸爸妈妈去旅行，好不好？ 对，好吧，小姑娘， 好，加油加油。稍事休息。 无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 电视冰箱热水及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2日至4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李老师。 你好，早上好。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啊，对于咱们北京来说，这两天呢是处在一个气温回升的当中。所以天和前两天相比没有那么冷了，但是冷空气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昨天有冷空气活动，那带来的还是偏北风，当然山区的风比咱们城区的风还要大一些，只是到下午我出去的时候还真有一阵比较大，那个时候感觉到应该有5到6级的偏北风了。那今天呢是风力减小，气温和昨天相比应该说差别不大，咱们今天预报最高气温为4度，昨天实际上城区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5度上下的，那今天虽然看上去要比昨天预报的温度稍微低那么一点儿，但体感温度并不低，因为今天风比较小。那么实际上除了咱们北京之外，咱们周围的比如说天津还有包括石家庄，这周围的天呢和咱们北京啊都是相差不太多，最高气温我看到他们预报的都在3到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是在-6到-8度，这和咱们北京啊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气候圈里，所以都是处在气温回升相对平稳的这样一段时期。那么对于我国南方来说，冷的天现在还在继续，因为下雪已经不下了，但是比如说我看到南京这个这两天在未来3天它预报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个位数，是在3度上下，这个对于南京啊南方来说这个天儿可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在南京待过5年多，这样的温度那个外边啊比屋里头要暖和，屋里头特别阴冷 哦 啊，再加上它夜间的温度都报-6度左右， 哎呦 这家伙要是不开空调恐怕咱们北方人是受不了，南方人可能在那个地方待的稍微习惯一点，要比咱们北方人还扛痛，但是总体来说那边也是非常冷，这是仅仅是江南的一个代表。实际上我看了一下这个昨天的实况情况，最高气温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拉萨的气温 还是比较高的。 哦， 拉萨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18.7度。 哇、哦， 海口的温度最高气温才11.6。 哎呦，我天哪！ 广州是5.2，昆明是16.9。你看看这个冷空气现在对南方的影响还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谁也想不到拉萨这个海拔高度这么高，它为什么气温还这么高呢？ 对啊， 有这么几个原因来解释。第一呢，它啊入冬以来下雪下的太少了，几乎是没有下雪，这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冷空气啊基本上是上不了高原的，所以冷空气在北方南方的活动高原它上不去，那这个三五千米的这个海拔高度上不去。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光照比较强，所以接受的阳光啊比较多，所以气温呢很快就上来了。但夜间温度它还是降到零度以下了，所以这个温差是非常大。所以你现在要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那你就去拉萨吧。 好，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如此生动的介绍啊！谢谢您，李老师。好，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京渝旧线白庙桥段，还有京哈公路的燕郊段，人民医院至酒厂以上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不畅。另外，在北二环积水潭桥东侧东向西方向主路入口位置有事故，对主路辅路的车辆通行都有影响。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喊不出来了，嗓子哑了肿了， 我听你喊。 但是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发过来的微信，我是心里暖暖的，嗓子哑了我也要说。 是， 有位叫熊妈妈说了，高帅好，我又来了。就是那天你们说手游培训话题那个智慧的妈妈，今天的话题是春运路上那些事儿。我仍然是在送娃上幼儿园的路上， 是吧？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幼儿园放假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对吧？ 有的放，有的不放。 对，儿子绝对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他说了，妈妈，你给高帅发微信 干嘛呀？ 你告诉他们，春运路上没有什么事儿发生，就是坐车听876，不算太堵车。这孩子心态多好，是不是？ 对呀， 孩子千万不要去报手游培训班啊！你妈妈挺狠的， 妈妈教你就行。 对 啊，刚才帅不是说了吗？挺温暖的一些信息，我们又看到一条。Vicky 佳怡说了，每天上车第一。 件事儿就是调准八七六， 有， 唯一一个跟随了一整年的电台， 哦， 真的很喜欢你们。顺便说一下，我老公天天让我跟你们俩互动，可我呢，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听你们俩说话，希望大帅可以念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我就可以继续安安静静的听你们俩说话了。 听老公的话，听见了吗？乖，跟我们没事互动一下啊！ 我怎么觉得好像听说的是听我的话的意思？ 对，听老公的话 啊。那个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春运路上的有一位叫做萨的朋友就说了啊，有一年寒假结束回北京， 怎么着？ 火车特别的挤， 哦， 老爸呢就想送我到车上，然后愣是没挤上去。 嘿， 对，就想要送孩子上车，结果就愣挤不上去， 就帮他拿的东西。 我理解那种感觉，我有过，我曾经从窗趴进去过。 你都送过孩子了啊？ 不是，被送过啊！ 哎，吓我一跳。 说有一个家长挤不上来，却下不去，挤上来了，但是下不去了 。 于是呢，从车窗爬下去。你看我说吧，走车窗，一定是那种绿皮车， 是 车窗能打开， 车窗大，而且， 然后呢，他从那个车窗爬下去。老爸看见那个家长爬下来的时候啊，丢了一只鞋 啊， 于是那个家长就非常生气呀，那要这只鞋也没用了呀，咔把那只鞋脱下来， 撇了， 也扔了 啊。 结果人群拥挤着走到出站口的时候，发现了另一只鞋， 这就是说这只鞋被大家一边踢着 一边踢着已经踢到出站口了。 对呀， 哎呀， 脚法不错呀，各位。 所以那个爸爸是不是有没有回去继续捡那只鞋啊？ 都可以参加中国团， 哎，这种事儿真的是 啊， 当年的记忆 是。有这种当年记忆的还有一个鸿运水族馆，春运吗？好多年没经历过了，这些年呢已经定居在北京了，但是印象里记忆最深的就是当时回老家，还是你们说的那种绿皮火车，窗户是那种上下的，下边能打开，当时春运人超多，我爸爸呢把我从窗户里就塞了进去，说别动啊，就在这儿待着，然后等我们上车再去找你。现在想想，哎呀，那个时候没丢真是我的幸运。 真的是因为像这种的，哎呦，我估计高雷你是肯定没有经历过的。 没有，因为我也是北京人，所以基本上去坐火车的话，就是去外地看亲戚，或者说去北戴河。 对，那个其实就不算特别拥挤 啊。对，那因为不是春运的这个档口嘛。 而且也不是一个热，就是说春运期间热门去的一个地方 啊。对， 因为大家春运更多是返乡，而且最关键是要拿很多的行李。 确实是， 你知道吗？我曾经当年 啊。 知道有电脑，那个时候电脑是那种叫 CRT 显示器。 什么叫 CRT 显示器？ 你看这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 CRT。 没有经历过。 我们现在的显示器叫液晶显示器。 啊，对，这我知道。 对吧、 LED 的。 LED 显示器。我们那叫 CRT， 就是后面带一大屁股。就很厚， 就跟原来我们看的那个电视机的那种老式电视机的那个 镜头的。哇，那时候放假的时候，我还要把那个显示器加电脑带回家。 为啥呀？ 那回家玩电脑啊，对啊，那回家40多天，你能没有电脑吗？然后就往家扛啊！ 我姐真不容易， 我再赶上那人挤，我这春运记忆啊！大家继续跟我们聊一聊， 好嘞， 说您在春运路上曾经有过哪些记忆和故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消息啊。咱们先说一说潘家园旧货市场，人家开启了高大上模式。 哎，那么走过25年历史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啊，向文创转型迈出了第一步。那么随着首家潘家园礼物文创店的开张，未来啊，潘家园旧货市场呢将通过市场转型进一步丰富业态，打造老北京的文化地标，通过搭建潘家园指数，建立文玩艺术品行业的标准，同时呢还将联手 山西大同打造坐标式文化休闲场所，这就是潘家园大同项目。 嚯啊！在山西省大同市，与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华严寺隔街相对，一座采用木质结构、还原大同传统建筑风格的市场已经建造完成。这里正是潘家园市场联合古城大同打造的中国大同潘家园项目。同北京潘家园异曲同工，大同潘家园项目呢，未来将集大同老字号、大同餐饮、大同特色文化于一身，打造坐标式文化休闲场所呀。 哇，那么在北京的潘家园礼物店内呢，我们有记者就看到了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礼物，比如说双面绣的团扇， 哎呀好， 青瓷的荷花杯， 哎呀好， 还有成化的鸡缸杯，书签，还有京剧的脸谱屏风什么的。 有。 那么作为潘家园旧货市场内的首家文创店，这里开张一个多月已经卖出了商品1000多件了。传统的工艺品和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商品啊，是受到了顾客的热捧呢。 哎呀好啊，这个以后还有潘家园指数啊，这个挺好的。 对，而且告诉大家啊，潘家园市场春节不歇假。 哦， 春节期间照常营业。 哎呦好，您可以过年去淘个宝 啊。对 吧，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天桥小年庙会，曲剧主打民俗铺陈。 2月8号到13号，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将在天桥剧场开幕。这届庙会呢是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曲剧团承办，将为观众呈现一场传统的民俗迎春盛宴。 哎，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啊，曲剧这个为什么要主打曲剧？感觉哎，这个咱中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剧种啊，戏曲门类啊， 但是其实那些都不是根源于北京大， 对啊，只有曲剧，而且这个不能叫曲剧，叫北京曲剧。 对， 为什么要加北京两个字呢？因为其实曲剧在全国各个地方有很多，有河南曲剧，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各个地方的曲剧， 不同的曲剧。 对，那北京曲剧是自己的特点的， 而且北京曲剧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种。 哎，而且是老舍先生亲自命名的啊，所以如果您去逛今年的天桥小年庙会的话，您还可以看到这个老舍生平展等等的。然后呢，而且啊，为什么这个说这个小年跟老舍先生也比较有渊源， 是 就是因为老舍先生就是腊月23那天生的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话叫灶王爷爷上了天，这个我就落了地对，因为他当时好像是这个他的出生也经历了一些磨难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整红旗下 是那部曲剧 是吧，有里边有记载啊。 哎呀，想到了小年腊月23糖瓜粘，我就想到了好吃的关东糖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11个一带一路国家在线签证中心在非洲旅游正式上线了。由于这11个国家全部是电子签证，而在线签证中心支持实行电子签的国家和地区全程在线提交资料，所以呢，今后消费者足不出户，通过一部手机，您就可以搞定去这些国家的签证啦。 哦，哎呦，真的太好了！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11个“一带一路”国家呢，包括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格鲁吉亚、印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越南。同时呢，这11国以及波兰、瑞典同步在非洲上开设了旅游国家馆。今后这些国家将在各自国家的馆内及时发布最新的旅游讯息，和中国消费者实现直接接触。 哎，磊磊，你这几个国家你都去过哪几个？ 柬埔寨去过，然后缅甸去过，斯里兰卡去过，越南去过，其他没有。 哎呀，你像斯里兰卡本来是应该我去的 对，我当时让你去你不去，真是我大帅特别谦让，让我就是老一辈的嘛。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吧，在工作岗位上 也没几年奔头了，是吧？ 哎，其实咱俩别老拿这个梗说。刚才还有一位听众留言说，我上网查了半天，我也没查出高磊到底多大年纪，听声音也就20多岁， 是吧？ 怎么老说他要退休？是这样，心理年龄59啊。来看看，上海迪士尼收天价插队费是怎么回事呢？ 哎呀，一则有关于上海迪士尼天价插队费的消息在网络上热传，那么有记者呢就此询问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管理公司，人家方面就回应称，收费的上海迪士尼尊享导览服务是他们开园之后一直公开实施的园内服务项目之一，但是知名度更高的是绝大多数游客会选择的免费快速通行证服。 据介绍呢，这个尊享导览服务是迪士尼在全球各乐园提供的一项标准化服务。记者登录到香港迪士尼乐园网站求证，发现的确有类似的服务项目，称为迪士尼赏乐之旅。那香港美团价格是这个4550元人民币啊，美团最多6个人。另外呢，据了解说，在加州迪士尼乐园，该项目美团价格是16575元，也有人数限制。 对，而且他们这个呢，就是有专门导游，然后带着你看。因为我去过上海迪士尼，我们看过，就是普通正常的。 你走的就是 没有，太贵了。他是当时10000多块钱的6个人，10000多块钱，我门票可能是300多淡季的时候。然后他不是一开始刚才说有一个免费快速通行证嘛，也就是在门票300多的基础上，你再花300多就可以拿到这个免费的快速通行证，但是你还是需要排一小段队，因为有一些人还是都会买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尊享了，尊享是不用排队，直接人家专人给你带导游，你这个地方讲解，然后直接就排，直接就玩，就直接插队的意思。但是确实人家把钱花到了，而且这是迪士尼的正规的服务项目，这没办法， 你就没办法， 要不然你就自己排。 有办法，使劲挣钱吧。 对，要不然你自己排，大概一项目1-2个小时。 好，那就是时间换钱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相信你一定明白，为何我要不辞而别。我们曾经那么甜蜜，让每个朋友都会惦记。可我对你说过我会离去，只因为我无法安定。这不是一个借口，也不是一个理由，在下一个车站，在下一个城市，我的爱只属于旅途。当你醒来，一定会哭。 哎呀，来看一看一位叫做 Candace Star 的朋友就说了啊，我老家是呼伦贝尔的，春运最深的印象是硬座27个小时回家，想去趟厕所来回半个小时，那叫一个翻山越岭。我就想知道，万一你回来以后又想上厕所了怎么办？这真的是来回走一趟，哎呀，我天哪！ 哎，我告诉你，我就老爱上厕所，我就是比如说一开车之前出去玩，我必须上个厕所，然后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不上，我肯定就中途就不行啊。然后比如排迪士尼队，我一般排40分钟1个小时，我就必须得。每排个队之前我就上个卫生间。 哎，确实该退休了。来看看看 看 HH 是，哎，哥俩说个题外话吧。孩子们都放假了，我今天带孩子去中央音乐学院考音基，音乐基础应该是哈。孩子这一学期真的太辛苦了。呼吁家长们再让孩子们在假期完成学校规定的作业以外，尽量少给孩子报兴趣班儿吧，好好歇一歇，享受一下假期，好好的童年哈，别长大之后回忆只有各种学习班。说的挺好， 从你做起，好吧？ 对，加油， 别让孩子考了啊。然后来看一下皇城里的四爷说了啊。哎，我说一个我的吧。有一次呢，坐绿皮车，第一次去老婆家，那是我第一次坐绿皮车呀。2017年，嚯，您这个说早上8点，我坐的不是始发站，上车后呢，有一个大哥正吃早点。我要说的是，在冬天他吃的是方便面加臭鸡蛋，然后呢，我坐在那里都快吐了。窗户我以为是不能开，只能忍着。一会儿有一个大姐可能是忍不了了，过来就把窗户开了条缝，这才感受到。风的气息，那个噩梦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掉。这个的确是 就是你啊，在这种密闭空间里，就不要吃鸡蛋了。 对对对， 这个鸡蛋你吃起来香，它闻起来真的是臭。 就包括这个也是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我想到就是在地铁里边，咱也不能随便吃东西喝东西、啊。有人就吃那个小笼包，你吃的香，人家闻的可就冲脑子呀， 哎、呀受不了、啊， 是吧？ 来看一下，莫名其妙有意思说，我现在正在永定门长途车站等车呢。 是，他说结婚了，今天啊，准备让老爸来北京过年。 哎呦， 趁现在坐车的人还少，回老家看看奶奶和我姥姥去， 一路顺风， 一路平安、啊、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位这个英国养蜂人的这个故事啊。 嗯， 你看，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有很多人说啊，我呢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可能我跟艺术不搭嘎。 嗯 啊，但是其实未必，你可以咱们向这位朋友学一学啊。 啊， 养蜜蜂和作曲是英国人叫比昂伊桑普的两大爱好。那现在呢，他尝试用蜜蜂的这个嗡嗡声来创作电子音乐，把自己的两大爱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对。桑普呢是先录下蜂群的嗡嗡声，之后分析他们的声音频率，用他们创作出动感十足适合跳舞的乐曲。他呢还于2006年到2016年间发明了蜂巢合成器。他之所以用蜜蜂的声音作曲，就是希望借此呢引起世人对于蜂群崩溃失调症的关注。这是近年来出现但至今原因不明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其结果呢就是大批的蜂巢内的工蜂突然消失了。 啊，哦，好神奇啊！ 哦，好吓人啊！ 外星人带走了， 嗨， 然后呢？哦，他们有可能是外星人，突然回自己的星球。我要走了，我不能上节目了。 你也是外星人呀？ 嗯、 妈呀！ 来看一下啊，这个桑普创作的蜜蜂乐曲啊，在欧洲多个环保主题节上播放，还传到了加拿大，他已经发行了蜂群乐曲的专辑啊。哎，其实以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首歌，就是用那种用狗的叫声做的音乐曲， 蜜蜂也有啊，野蜂飞舞，你记得吗？ 那个是钢琴曲， 对，但是他的那个模仿那个音调和声音特别像蜜蜂那个节奏。 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叫海上钢琴师的话，里面有一段斗琴的那个桥段 啊、 哇，那个就是弹的那个蜜蜂那个飞舞那个， 对对。 绝对震撼， 绝了绝了，我告诉你 绝对震撼，真的是 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这条新闻也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样子的兴趣的话、 啊、 就是再培养一些比如说你艺术上的修养啊、 嗯、 并不是说我做这个工作可能我是马专的、 嗯、 我感觉我跟这艺术不搭嘎， 或者是我是马这个数字的、 啊、 对吧，我是这 IT 行业的 程序编码的、 啊、对，程序编码 我跟艺术不搭嘎，不是，未必 啊， 对吧？ 也许你某一天发现我敲击键盘的声音就是一首乐曲， 哎，可能我那个程序编码，哎哎，用 ABCD 摆出个蒙娜丽莎来，对不对啊、这也是说不定的事儿啊， 是不是咱俩想多了？ 嗯，主要是我们两个都是艺术家。 哪儿的艺术家呀？ 高碑店的啊，来看一下。传艺说了啊，有个哥们儿在90年代末从北京坐加班车回福州，60个小时的硬座，下车后都快疯了。有一个星期见人就说，成了他人生的啊壮举了，就明白，就等于说他回到家以后见人就说，我是坐6个小时 的火车回来的啊，对啊， 我是坐60个小时， 多么不容易啊！ 60个小时几天？我问你， 60个小时13天 啊， 不到。 13天， 24小时一天嘛， 啊啊啊， 72小时3天嘛，60个小时就是2天半。你看我这数学杠杠的， 哇、 哦，我天呀， 可以啊，还得算这么多天。 所以算这么长时间，60个小时，大家想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些 差不多， 从这些春运记忆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实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在发生的哪些变化， 巨大的变化。现在您要是从北京去到哪儿，基本上也就是几个小时，再远10个小时高铁肯定到了。像我们有朋友住娄底，湖南娄底，多说一句啊，原来是一天一宿，10几个小时，好像是不到一天吧，他现在7个小时，直接到。 这么慢啊！我到楼底下就是5分钟。 你五分你也够慢的了，你。祝福大家春运都一路平安吧。 对对对对，再一次感谢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能走多远就走。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0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眼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0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0利率。 是，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